这个月我们都用箴言来学习生活的智慧。我们发现箴言里面有许多的经文谈到人际关系，谈到财务金钱的管理。不仅在旧约里面，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其实讲了许多的比喻，对吧？撒种的比喻啊，天国的比喻啊，各样的比喻。在耶稣的比喻里面，总共大概有人统计有38个比喻。各位猜猜看啊，这38个比喻当中有多少跟金钱有关？ There are 38 parables Jesus told. How many are related to money? 超过一半。 将近一半，有16个啊。耶稣38个比喻里面有16个跟金钱有关。那各位再猜猜看，圣经里面有多少经文How many verses are related to money management? 2600。 2600不够啊，还不够，还不够。有没有更高一点？我们再标一下还有你们有没有更高一点啊？一万？ 没有。 一万？ 一万？ 两万？ 没有。 成交 ？OK， 好。 两万。 总共在圣经里面有23250个经文跟金钱有关，然后将近一半的耶稣的比喻跟财产有关啊。然后呢，各位注意啊。当耶稣谈到金钱的这些经文里面，超过耶稣提到了天堂跟地狱所有经文的总和，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天堂跟地狱很重要，关乎我们的未来，但是为什么耶稣花这么多时间也提到金钱？因为各位在今生如何处理金钱，跟各位未来能不能进入天国，或是各位未来在天国里面有没有奖赏有关比如说各位看马太福音第19章 Matthew chapter 19 told about a rich young man， 有一位少年官，年轻富有又有权势很熟的经文 Matthew chapter 19 from verse 16 to 24提到这少年官，他问耶稣什么问题啊？他说：“夫子，我要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这永生跟天堂跟地狱有关，对不对？那耶稣说：“你要遵守神的诫命。”那这人说：“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就进一步给他一个挑战，什么挑战？你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把这个金钱来分给穷人，这样你就积财宝在天上，对吧？那结果这个人就忧忧愁愁的走了，然后耶稣说，财主 the rich man hardly enter heaven。 各位有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连结耶稣谈到金钱的时候，连结到未来，连结到天国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所以各位看到那个连结如何处理金钱跟你与神的关系是有关的，不仅跟神的关系有关，跟你夫妻的关系也很有关系。各位想想看在座各位已经进入婚姻的你跟你的妻子或者跟你的丈夫有冲突，通常是为了什么事情教养儿女还有你的家庭还有你原生家庭，你的父母有很大的部分可能将近一半以上跟金钱有关，跟金钱有关同样的，在教会里面今天我们教会人不多，所以我们比较单纯一些。可是发现，如果教会越来越大在教会里面也会有一些冲突。那这些冲突多半跟人跟钱有关。人就是某些人想要坐某些位置 ，OK position。教会有这么多的钱比如说各位待会也请我们招待发给各位我们上个月的收支那教会的钱要怎么运用？有人说我们要放在宣教，有人说我们要放在关怀，有人说我们要放在建堂， 有的教会因为这个钱，特别是比如说他们想要建堂啊，有些人同意，有些人不同意，后来教会就分裂了啊。我也听过类似的例子，所以教会里面的冲突也都常常跟钱有关啊。所以我们花这些时间来认识圣经中的教导哈，实在是非常重要，非常有必要，帮助你家庭的和谐，帮助在教会里面的和谐。常常我也提到，我们在祷告会里面为弟兄姊妹的需要祷告。各位弟兄姊妹不同的需要，身体的软弱，我们为病痛的医治祷告。你的儿女啊，他们的平安，他们的工作祷告。有许多时候，我们真的是为各位的经济状况来祷告。各位还记得上礼拜我们提到神的工作啊 ，God's part and our part 啊，各位的周报上封面这个图也是一样啊。神的部分跟人的部分，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When we pray, God will do accomplish His part. 神会完成他的部分。神拥有一切，神掌管一切，神也供应一切。这是神的部分。但是为什么常常有时候我为弟兄姊妹祷告这个问题，特别是经济上面的问题，一直没有获得解决呢？各位觉得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上帝失职了吗？上帝忘记了吗？上帝没有垂听祷告吗？上帝偷懒吗？上帝不愿意供应你？上帝没有掌管一切吗？不是，神一定会完成他的部分，但是为什么我们好像没有成就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没有完成我们的部分。各位可以了解这部分吧，神很乐意赐福给你，神很愿意供应你的需要，可是你必须顺服圣经当中有关于他金钱管理的带领。如果说有关于这个所谓经济部分上礼拜我们提到了四点第一个，勤劳工作。你是一个勤劳工作的人吗？提到你一个工作的一个态度一个态度。比如说各位有一个工作你之前有一个工作，一年10万块美金还不错哈OK， 那后来这个工作没有了 OK， 有另外一个工作一年7万，你愿意做吗？不要，有人摇头不要后来连7万的工作也没有了，只剩下5万，你要不要做？更不做 OK。 我们知道现在工作可能不像以前这么好，那这跟我们工作态度有关，你是否勤劳工作，包括你选择工作都在内。我们常常说所谓高不成低不就，对不对？高的高薪的我们得不到，低薪的我们不愿意去做。那上帝怎么带领我们呢？那如果神给你一些机会，也许收入不这么高，但是你是否愿意来做你要寻求神的带领。第二个谈到避免债务，待会儿会特别提到你如何消费，如何储蓄避免借钱我们待会会有些评量来衡量你如何管理你的债务。寻求咨询这上礼拜我特别强调了。那一些弟兄姊妹可能有点误会，觉得说是不是我做任何投资我都一定要听我的配偶的都一定要顺服我的配偶的我的意思是寻求咨询是当你做重大决策的时候，你一定要跟你的配偶一起来讨论一起来分享，一起来讨论，千万不要一个人私自的很快的就做决定刚才也读了这段经文急速发财的怎么样就有货了对，急速发财的就有货了 OK， 所以各位思想一下不管是弟兄也好姐妹也好，在过去你做一些的重大决策，有哪些重大的决策？比如说买房子，比如说卖房子，比如说找工作，比如说投资，你要投资股票也好，投资其他的也好，有哪些决策是你自己一个人就做了决定，那后来结果如何？有好的结果吗？还是不好的结果？ 那至于那些决定，有哪些决定是你愿意跟你的配偶一起来讨论，也许他给你不同的意见，最后你们经过讨论之后啊，或是你找有一位比较信任的弟兄或姊妹啊，跟你一起来分享讨论，然后做成的决定，那最后的结果是如何啊？各位可以自己来思想啊，你过去做决定，你是一个人做决定呢，还是你愿意寻求咨询啊？第四点就是要行事诚实哈，也复习上礼拜我们是想要急速发财，还是我愿意诚实啊，投资但是不是投机啊？啊，求主帮助我们。这上礼拜我们讲的，那今天我们继续讲另外四点啊，另外四点啊。第一点提到了奉献啊，提到奉献，这是上礼拜我们一开始读的经文哈，箴言三章九到十节提到了，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提到了出熟的果子，就是我们当我们拿到了我们的收入的时候，我们愿意先分别出来来奉献给神，因为我们是基于感恩的缘故啊。我特别提到了这个分别哈，有的教会会教导，为了鼓励弟兄姊妹奉献，他会说啊，你奉献一块钱，上帝就给你十块钱啊。这不是圣经的观念，圣经的观念是神给了你十块钱这个恩典，我愿意拿出一块钱出来提供给别人，不是我自己，用在别人的身上，这是出于感恩。所以上帝是非常的，神留了九块钱在你身上，你自己用，但是有一块钱，至少一块钱拿出来是用在别人有需要的人身上啊，不管是教会，不管是其他的福音的机构，所以这是出于感恩啊，出于感恩。那我今天不会花太多时间来讨论啊十一奉献啊税前啊税后啊，但是常常各位我们都强调了，就是我们是心甘乐意的，是情愿的啊，不是出于勉强的啊。耶稣在新约里面有提到十一奉献吗？他有间接提到，他指责法利赛人说，你们献上当纳的十分之一，但是却更重要的却不去行了，对吧啊。所以耶稣没有否定十分之一，但是耶稣所质疑的是你那个动机在哪里。法利赛人奉献十分之一，他就认为够了，我就不再爱人了，我甚至不再爱神了，就觉得我完成了这个要求了。耶稣指责的是这个啊，假冒为善。所以耶稣看到的是我们内心的动机。不仅如此，各位看到耶稣挑战这个少年官，是挑战他全然的奉献给神使用。保罗也提到了献上自己当作活祭，所以在新约里面的挑战是比旧约更高的，是出于神的恩典吸引我们来奉献自己，不仅是金钱，包括我们的时间，包括我们的才能啊。所以慷慨奉献，慷慨奉献，这是新约里面关于奉献的观念讲得更加的完整，以至于我们不会因为我有了十一奉献我就骄傲，不是说哎我达不到十一奉献我就觉得说哎呀我比不上别人。神看重你的内心，神看重你的内心。那最近我看到一个见证哈，就是有一个台湾女孩，她原本保送台大，后来她又获得美国这个普林斯顿的全额奖学金，她就来读书了啊。读完书在这边也很好的工作啊，很好的收入，可是她觉得神呼召她啊，我觉得有点像真人命令这种情况，神呼召她，他就想要为主来做事。就他回到台湾，他就开始了一个事工，叫做 Teach for Taiwan。 我们知道在美国有一个叫 Teach for America， 对吧？他特别就是说他们要希望一些年轻人花两年的时间到所谓偏乡去啊，就是偏远的地区去教学教课，那些地方都是没有人愿意去的啊。这 Teach for America 他总部就在 Dallas，提到了这样的需要。后来这个女孩子就回到台湾做同样的工作啊。啊，人家说哎为什么哎你有名校毕业，你应该继续读医学院呢 啊或是追求在美国里面啊他的一些社交享受等等。但是神给他一个看见，是他愿意放下这些，他愿意奉献自己给神使用啊。我看到一个非常美的一个见证，那我贴在我的 Facebook 上啊，这提到了奉献，全人的一个奉献。上帝给我们很好的机会，很好的装备，很好的学习，我们愿意被主来使用，慷慨的奉献。我想到上礼拜我提到了我的外祖父哈，他写的遗嘱里面啊，我今天没有带来， 里面就有一条叫做施比受更为有福啊。他提到了好几点，有啊，教导这些儿女礼拜天要放下生意，因为他的孩子们都是做生意的，开店的，要放下生意。神祝福，就像我们知道美国的 Chick-fil-A 这个哈比拉比啊，他们礼拜天不工作啊，不开店，可是神加倍的供应，让他们礼拜一到礼拜六都有很好的收入。所以当礼拜天不工作，神照样祝福。啊，有一次我母亲去到印尼啊，他们在印尼做生意，他们就开放家庭聚会。那我妈妈进去一看啊，就是我们的小组聚会嘛，对吧？数一数，220个人，比我们教会来大了哈。只是家庭聚会啊，啊，他们有钱没有错，可是他们愿意奉献给神来使用，啊，开放家庭聚会啊。神也特别祝福，继续祝福啊！你给神啊，上帝更多的使用你来祝福更多的人，慷慨奉献。第二点啊，应该是说第五点啊，提到了坚持储蓄啊。好，各位刚才看的我们读的这些经文，有哪几节啊？给各位来找哈，有哪几节提到储蓄啊，跟储蓄有关的？在各位周报上。哦，对，十章第五节，夏天聚敛是智慧之子啊。提到我们夏天就开始储蓄了，就开始储蓄了啊，不是等到秋天冬天，因为秋天冬天可能啊，到时候就没有办法来种植啊。还有呢？ 21章20节， 智慧人家里积蓄宝物高油，那愚昧人怎么样？谁得来谁吞下是什么意思啊？ 浪费 啊！今天赚完钱，我今天就吃完用完就花掉了。我们知道有些民族是这样啊，他们很快乐啊。今天我赚多少我就花多少啊。明天其实我在想，耶稣不是有说我们不要为明天忧郁吗？你看那天上的飞鸟不种也不收，对不对？啊，那是什么意思啊 ？OK。这边提到的储蓄哈，他这边也提到了要施舍，对不对？11章24节要施舍，更多加添，吝惜过度，反致穷乏。好，提到了储蓄。好，那我们来看哈，怎么样知道你有一个好的一个储蓄的习惯？不知道各位在美国真的不容易哈，付了这个税那个税啊，所得税 Social Security， 然后又房屋税，付完了根本没有什么钱可以储蓄哈。那我们看看这几点啊，来检测你是否有一个储蓄的习惯啊。你是否只偿还信用卡账单的最低限额啊？就说10%啊，你欠1000块，你只还了100块啊，因为银行只要求你还最低的，那剩下的90块，它就开始charge你利息了。你是否是这样子呢？第二个。你有没有 saving account 还是你只有 checking account？ 那你的 saving account 的这个数目是否有增加？第三个，你用你的储蓄账户的钱来付你的信用卡吗？你的储蓄账户没有增加，但是反而减少了，因为你信用卡支出增加了。第四个，那你是在支付账单之后才把剩下的钱存进银行吗？各位看看这四点 OK， 你有类似的情况吗？如果我们有类似的情况，可能我们在存款这个部分就没有做好一个管家的部分啊。包括我自己反省我自己啊，我这个 saving account 好像都没有增加啊。那我们是否优先，你是先拨出一部分，比如说我们收入拿了之后，我们的十一奉献，然后你是否是优先把钱存进你的 saving account， 剩下的钱才来消费，才来花用？我想它的用意就是这样子，坚持储蓄。还有呢，刚才各位读的第30章24节提到了它有地上有四项小物啊。第一个就提到了像蚂蚁，对吧？蚂蚁是这个没有什么力气哈，那么小，可是他们在夏天就开始预备粮食啊， 其实我们甚至连可以向这些小动物来学习，来储蓄。很多美国人是没有储蓄观念的，啊，因为觉得啊我已经交了 Social Security 了嘛，将来会有一部分的这个国民年金也好，退休金也好啊，或是保险也好，啊，其他我们是否你有一个预算，你的收入的百分之多少是存进 Saving Account 的 ？Saving Account 是不需要、不可以动用的。好，这有关于储蓄哈。下一点哈，第六点提到了明智的消费。明智的消费啊，各位啊，是怎么样花你的钱啊？花你的钱啊，也是有啊，一二三四五点给你自己做评估。假使你违反了其中的几项，可能你的财务就会出现状况了。第一个，你的收支是否能够平衡呢？你的收入跟你的支出啊，不管是个人也好，我们教会也好，待会我们有这样教会的报表，收支是否能够平衡？第二个，你是否从信用卡预支现金来支付花费？信用卡为了鼓励你消费，甚至给你一段时间，六个月、一年，啊，所谓的 transfer balance， 你可以没有利息，啊，或是你可以预接现金，因为你想要花的更多，超过你的限额，你是否有这种情况？第三点，你是否害怕打开你的 mailbox？ 为什么打开你的 mailbox 就会有账单来了啊？你是否害怕打开你的 mailbox？ 第四点，你是要等到最后一刻才缴税吗？各位是先缴税还是后缴税？明年一月二月先缴，还是等到三月四月？啊，OK。先缴有什么好处？啊，先缴有人可以退税，对不对？啊，啊，那后缴有什么缺点？没有缺点啊。OK， 万一你 last minute 你没有现金怎么办？ 借钱。 哦，又要借钱啊，又要借钱。啊，你是最后一刻才缴费吗？这个反省我们自己，我们的收支是否能平衡啊？最后一点提到了，刚才我也提到，你会和家人为金钱来起冲突吗？啊，你是怎么消费的？我们的姐妹们、太太们喜欢买什么？啊，买包包吗？买衣服吗？买鞋子吗？啊，然后你的丈夫支持你吗？当然啊，啊，当然啊。那我们的先生们、弟兄们，你喜欢买什么 ？iPhone 8。 哦，你的相机、你的手机，啊，你的车子，啊，你的电脑，啊，那各位姐妹们支持吗？啊？不支持也没办法，钱是他管的，是吧 ？OK。对对对对，消费。消费啊，那我特别是重大的消费啊，我们都要考虑清楚啊，考虑清楚。我刚提到不要尽量不要自己一个人做决定，特别是重大的消费啊，明智消费啊，是我们的管理财务很重要一点啊。最后一点提到了我们为永生而活啊，刚才我们已经读了这段经文，就是啊，求神让我们知道原来我们的人生不长。我们人生不长哈，那我们积蓄的财宝要给谁来用？给谁来用？啊，我听到一个笑话哈，就是说华人的父母跟美国人的父母有什么不同？啊，他们的条件都是一样，啊，这个美国人的父母很有钱，啊，这个爸爸对儿子说，对女儿说，爸爸很有钱，啊，同样的。这个中国父母也对孩子说爸爸很有钱，第一句话都是爸爸很有钱，但是美国人第二句话说爸爸的钱是我的钱，爸爸钱是我的钱，所以你要赚你自己的钱。那中国人的父母怎么说？爸爸的钱将来都是你的钱。 OK， 好，我们因为价值观不同啊，就教养出不同的儿女啊。你要留给谁啊？你发现美国人他 他的钱不一定是要留给儿女啊，他可能去做很多社会的服务的工作啊。其实我们应该学习效法，好，那么把钱做最好的用途，因为为永生而活。你的钱投资在哪里呢？投资在哪里呢？一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读的诗篇哈，就是我们的主理读的诗篇103篇哈的13到17节，好，我们再一起来读好了哈，在各周报上最上面。诗篇103篇13到17节提到了，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花，经风一吹便归无有，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直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提到诗篇，提到了我们来敬畏神，神必然要供应，神必然要供应，以至于我们的 focus 就不在于地上的金钱，而且我们成为一个好的管家。其实今天跟上个礼拜我们这些内容都来自于 The Crown Ministry， 就是所谓的冠冕的一个理财的事工，也是一个基督教的机构，它也翻译成中文，在网络上有许多它的一些资料，有些是免费的，帮助你 learn how to live God's way， 如何活出一个神所喜悦的生活，成为一个信实的管家，来管理你的金钱，而且我们受到一个好的装备哈。所以其实这原本是10周的课程，我是很快的 summarize 一下，用这2周的内容教完啊。也许我们考虑未来有机会在礼拜五的晚上，或者在我们主日学的时候啊，我们用这样的材料啊，不仅是各位自己来学，也教导你的儿童、你的孩童啊，下一代啊，比如说22章第6节，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啊，包括你教导你的下一代如何来理财，成为一个智慧的一个管家，因为你如何理财，影响了你跟神的关系，影响了你跟家人的关系，甚至也影响了你跟教会弟兄姊妹的关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赞美感谢你，因为得资财的能力说是你所赏赐的，帮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不是为了自己的一个享乐，而是看见主你要使用我们的生命来荣耀你，来服侍更多的人。我们先为在座弟兄姊妹来祷告，当我们经济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找到合适的工作，求主给我们这个机会，也给我们一个愿意做的心，让我们能够珍惜每一个主你给我们的机会。主也让我们真的学习不要负债，让我们学习如何消费，如何储蓄，更帮助我们学习为永生而活。我们积聚财宝在天上，我们坐在那些没有办法回馈我们的人的身上，带领我们成为一个智慧的管家。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